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星。华星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星。 其实人在职场，不管是你给别人打工，还是说你自己是一位创业者，都需要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企业啊，你所在的项目也要做好规划。那么有一个问题哈，在很多的老一辈的创业家当中哈，不可理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的创业者好像变了。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啊，这是曹德旺先生啊，这是玻璃大王，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在接受吴晓波的一个叫做《10年20人》节目采访的一段录音。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了。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你现在做了30多年企业啊，你现在接触一些比如说80后啊90后的这些创业者，你觉得他们跟你有多大的区别？你有印象深的吗？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跟我们那一代人不一样了。今天注册公司最好明天上市，后天成为中国首富，这就是他们的愿望。我认为太快一点，他们来问我，我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做。你这么年轻，如果变成首富了，你到30多岁以后怎么办？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厌倦了，不做人了，要去做神仙了。 曹先生是福建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他的福建普通话哈、啊？大意是这样，就是记者问他，你觉得现在的这个80后90后的创业者跟你们当年有什么不一样？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了，今天注册公司最好明天上市，后天成为中国首富。我跟他们讲不要这样，这么年轻就变成首富了，那么30多岁以后怎么办？做什么？什么都不厌倦了，不做人了，要做神仙了。这是啊，曹先生的苦口婆心的教诲啊。我想问一下华星，你怎么来看啊曹先生这句话？ 开玩笑，我觉得 啊， 这个曹老师在开玩笑， 开玩笑 啊、 嗯。为什么呢？ 就一共只有一个首富，首富就只有一个嘛，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做首富嘛。 他说的是这种心态 啊 啊，就是这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他是不看好的，也是不认可的。你怎么看？ 嗯，这个他也没不认可，他就是开玩笑，我觉得。 嗯， 其实也没那么急于求成吧，年轻人可能也就是开玩笑。 嗯， 对吧？现在不佛系青年一大堆嘛。 啊、哦，他指的是一个创业者问他。 嗯 嗯，那么你认为这是创业者对他开玩笑？那么这位老先生也这样用一个玩笑？ 哎，对对对， 踢了回去。 哎，对 啊，都没有当真是吧？ 对，就大家都没当真，我觉得。 好。就是他觉得这种事情也不可能，事实上， 对 对吧？ 对， 创业的人才知道，30多岁要成为一个顶尖级的什么首富，那多难，是不是？ 对 啊，没有几个是成为 Facebook 的 创始人扎克伯格那样的啊。 嗯， 那但是换句话说啊，其实我们身边倒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三十来岁开始厌倦生活了，这倒是有。 嗯 嗯，那这该干嘛呢？ 帮助别人啊。 嗯， 都成了首富了，你就可以像比尔盖茨那样帮助别人了嘛。 嗯， 对吧？成了一个慈善基金会，然后把自己 99% 的钱全部捐出去。 嗯， 这不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创业的这个逻辑啊。 嗯， 就是创业的人要不要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发展？ 他怎么做呀？关键是， 嗯， 就是对啊，就是他怎么做，他只能说 没法做。你的意思是， 或者说他也可以，他也得做，但是他怎么去做嘛？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本书叫做《The Startup of You》，英文名啊，中文名叫做《至关重要的关系》，是他的作者叫里德·霍夫曼，就是创业那个 领英。 不是领英，是那个就美国的支付宝，那叫什么来着？PayPal 的那个创始人，他有了一个自己的职业规划的一个方案，叫 ABZ 计划。 嗯， 啊，这就是创业者的职业规划。 嗯，具体来说呢？ 具体规划 A 计划就是他当下目标的计划 ，B 计划就是当这个目标完成，或者当这个目标一定程度完成，或者当这个目标一定程度的没完成之后，另外一个计划。 嗯， 然后最后还有个 Z 计划 ，Z 计划就是一切都玩完了， 嗯， 就一切都完蛋了。然后我还有个 Z 计划。 哦，就是第一。嗯，做好眼巴前儿 啊， 第二眼巴前儿做不好，我该做点什么？ 对，就下一步该做啥？ 对， 对吧？ 第三，所有的都没有了，我该 怎么办？对，我该怎么办？对， 嗯 嗯， 所以你认为这是对创业者合适的？ 对对， 因为创业者嘛，每天面临的就是眼巴前的问题和这企业还有没有的问题， 嗯， 以及没有我应该干什么的问题， 对 是吧？ 对对， 嗯，好，不会遇到像曹先生所说的那样后天成为首富的问题。 不，他那个只是创业者的一个玩笑，我觉得他虽然创业者肯定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这种美妙的想法啦哈，嗯，但是这种美妙的想法稍微脑子清醒一点就知道这就是个玩笑嘛，嗯，对吧？ 好，其实由这句玩笑呢，倒是会引出我们后面所谈到的一个案例哈。今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一些朋友所遇到的职业发展的一些困惑啊。那么有一位30多岁的先生啊，他发帖，他说我该怎么办。他把自己的年龄、性别、婚姻、职业和现状都写了写。年龄84年12月份生人，婚姻已婚有小孩，性别男，职业 IT， 收入每月20000。他说家里条件也不错，拆迁户，名下有4套房，但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感到焦虑，更多的是职业焦虑，想不清楚未来的方向。这段时间会失眠，总的来说危机感很强。他说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很火，说的好像是30多岁是个死都不能死的年纪，越来越觉得写得很有道理。他说我真不是装啊，我真的有职业焦虑，一年多没睡好。华西你乐了。他说我经常失眠，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到了30多岁普遍都有焦虑情绪。好， 嗯， 那如果他是你的咨询者来访者，你该怎么来回答他呢？ 哎，我得跟他共情，我得说你确实不是装的，确实是真的。 首先得相信人家， 对， 人一本正经发帖呢，在这炫耀啥呀？ 对 对， 对， 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那夜确实是黑， 嗯嗯， 对不对？人家确实心里苦， 嗯 嗯， 我觉得可以创业吧。 嗯，他现在是 在工作，刚讲的创业嘛，可以创业嘛？他拆迁有4套房，就说明他有资产嘛。 嗯， 然后创业是需要钱的，他可以把一套房子卖掉，卖掉完了之后就至少就有创业的第一笔收入了，不是第一笔收入，第一笔资本了。 嗯， 然后拿这个资本启动资金，然后拿这个启动资金去创业。 嗯，可是他的原话是说，我有职业焦虑，我还想不清楚未来的方向，就是自己工作都没有找到方向，那创业更不是去烧钱。嗯， 那不一定，没准人家想好了未来要做什么嘛。 就是没想好嘛，现在 啊，他不是，他工作可能想不好，他想不好，因为他工作他想的就是打工的模式嘛。 嗯， 但实际上创业就不是打工的模式嘛，创业就是工作的模式嘛，就是我要给谁，我要服务于谁，我的客户是谁，我要给客户卖什么东西嘛。 好，这是一条思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华星来点拨一下。 嗯，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每天上班下班浑浑噩噩的工作，对吧？ 嗯， 在工作当中也没有找到什么成就感。 嗯， 但突然有一天你跟他说去吧，现在你不差钱了， 嗯， 你想干点什么都可以， 嗯， 特别是创业啊， 嗯，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嗯， 那么这样一群人他会做吗？就是他会不会啊？ 会啊。 你启发启发 他，有钱就有会啊。 嗯 啊，对，我启发，我要再启发，我就说那假如再过十年，他就，当然说一点不好听的，就是假如一个人的他的寿命只有十年，只有十年，他十年怎么做才能让自己这一辈子不遗憾啊？ 嗯， 他就有事儿干了嘛。 那具体干什么呢？ 这个得问他呀。他一想到说，哦，我原来还有能还有120个月的生命，我就得让这120个月变得值得吧。 嗯， 对吧？就是生命的资源不在于，人生的资源不一定在于钱嘛，他有钱了嘛，对吧？人生的资源还有时间嘛，对吧？ 嗯， 所以他的一个他这种焦虑并没有想过说，我未来假如时间不够的话，我会干嘛？他这个焦虑背后的一个潜台词就是，其实我还有的是时间可活嘛。 嗯， 但实际上我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活不了了。 嗯嗯，假如只给他3天光明该怎么办？ 对啊， 可以看看这本书。 嗯， 是不是？ 然后像乔布斯不就说嘛，就他不是每天都把自己的那个今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吗？ 嗯 嗯， 好。嗯，但有的人会说，你看我现在除了会干我手头的这个工作， 嗯， 我啥也不会。 就是不会，从会从不会到会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嘛，对吧？ 有点绕。 不是，他现在会干手头的工作，他过去肯定也不会干。 嗯， 对吧？那他过去曾经有过一次从不会到会的经历嘛，至少一次嘛。 嗯，谁都有头一次。嗯， 对啊，就是谁小孩刚出生他肯定什么都不会干，连话都不会说，路都不会走，那他怎么后来会说话的，会走路的？ 嗯 啊，对吧？怎么又能学到一堆知识，然后能拿这堆知识干到这点事儿，他是怎么一步一步？你要按照这个逻辑，就是说，你看我不会干，我就干不了。那要这话跟一个小孩来去说，那这个小孩就再也他就只能是婴儿状态吗？ 哦，好，人会学好，人也会学坏，总有第一次。 嗯，啊。对， 这个时候很关键啊。 嗯， 特别是在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嗯， 人难免会做一些尝试，对不对？ 嗯， 或者是说在自己六神无主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比较迷茫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尝试。 嗯， 那么其实这一步尝试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一定要有一定的基本的是非观念。 嗯， 啊，我是这么个看法啊。 嗯， 咱们首先方向定对了。 嗯， 在对的方向下面你怎么去尝试，我觉得都是你的选择了。 嗯 嗯 嗯， 好。刚才华欣是说可以去创业，因为你有是吧这么多的资产了。 嗯， 相对来说呢，即使失败对于你来说不会影响到每天的生活。 嗯， 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他万一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好好干呢，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 那向下比较啊，多看看比自己更差的呀。 嗯，好。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的回复哈。 嗯， 有一位网友说，你不用去争辩，不同的人理解不了你。我也很焦虑，因为过过日子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也想改善现在的居住环境，找到新的突破点，上下求索。我经常把简历挂在网上，然后去面试，不是为了一份工作，就是想和更加优秀的人沟通，寻找一些信息。我经常去一些咖啡厅找找同类的朋友。他这咖啡厅是不是那种创业咖啡厅？ 嗯， 或者是这种职场交流的那种，小活动， 对 吧？ 对， 对。换句话说，这位网友的建议是说，你可以去跟更多的人接触，特别是你认为比较优秀的人。 对， 你不一定要去创业。 对， 嗯，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有什么好处？不会自取其辱吗？ 你应该先跟差的人接触，不要先跟优秀的人接触。先跟差的人接触，能让自己产生一定程度的自信。 啊，他现在 就是 你认为他焦虑看不清方向是缺少自信吗？ 也不能缺少自信吧，就是他缺少一种怎么讲，叫做接纳感。 嗯， 就不能接纳当下的现状吧。所以呢他应该跟更差的人去接触一下。 嗯， 接触完了之后他就产生接纳感了，说你看连他都这么幸福。 嗯， 连他都有这种幸福感，我比他强那么多。 嗯， 对吧？好多那个像失恋得抑郁的都是怎么治好的，不是什么心理咨询什么治好的，然后就看了别人更惨，你知道他说哎呀我这算什么呀，对吧？然后就好。 你看啊，有时候我们会比较什么差呀好啊，是吧？那么可能你有的人家没有，但人家有的你有，人家有的你没有。 嗯， 关键是看你和人家在乎什么。如果你在乎的你有，别人没有，你会觉得相对来说满足，对吧？ 嗯， 反之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不如人家呀。 嗯 嗯，所以他要找到一个点。 嗯， 去比、嗯、那你认为应该找什么样的点去比啊？ 先找财富啊。 但万一他不看重这个呢？ 不，他不是，有一些 四套房和五套房有 什么区别？不不不，这不是他不看重问题，他失去了就看重了。 嗯， 他其实不是因为不看重，他是因为是我们都不看重空气，都不看重水。 嗯， 但是你失去一试试，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压舱石，只不过他没有感觉到而已。 对，所以他把那个压舱石搬走嘛，对吧？就光脚的不怕穿鞋了，对吧？ 嗯，其实他发完这个帖，很多人都在底下评论说，我们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啊，怎样怎样，你还在这叫苦，还在这焦虑啥的。 嗯，嗯，他看了这些，他就这个放松很多。嗯， 万一看完这些之后他还是没有缓解呢？他说我身边的朋友到了我这个年龄都有普遍的焦虑情绪。你看他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 嗯，他或者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把这种情绪当成一种倾诉吧。 嗯， 就是别人都焦虑了，我显得特别幸福，我就不合群了，你懂了吧？ 嗯， 对吧？就是别人都很焦虑，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幸福，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我又那个什么什么，那我怎么能跟别人合群在一起？别人肯定会排挤我。 那你说的是别人装还是说他在装？ 就是形成这样一个，然后大家这是怎么讲呢？这有点像这个叫做什么效应来着哈，就是当所有的人都这样的时候，我就必须得合群，我就必须得跟他们在一起嘛，对吧？ 广场效应。 对对对对对对，广场效应，对。 嗯 嗯。 所以呢？ 所以他就必须得让自己焦虑嘛。就必须得保持自己的焦虑状态嘛。 如果你身边所有的人到这个时候都焦虑，只代表你选择这波人，他们焦虑。当然，在这个年龄段，确实压力要比二十多岁的时候要大一些。 对， 他说的那篇文章我也看了，三十多岁啊，这个说的有点夸张哈。 嗯， 这个是死都不能死的年纪，意思呢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大概是这意思。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得扛住，不能有任何闪失， 嗯， 对吧？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的对于焦虑的理解不一样，对于生活的压力的处理方式也不太一样。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情绪的话， 嗯， 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远离一下，就是你稍微选择一下你经常接触的人群和你经常接触到的情绪。 嗯， 如果你身边的人经常给你传递出某种让你觉得不爽的情绪，不管他是你的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应当适当的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去寻找那种让你心里更积极更向上，或者是你觉得更爽的更舒服的那样一种气场。 嗯， 是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你走出去的话也许会有不同的收获啊，听听不同人的故事，就像华清所说的，啊，比比惨也好，或者是像我刚才所建议的，你比完之后你再找一些更优秀的人， 嗯，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来处理生活当中的这些烦恼的，怎么来寻找职业方向的。 嗯， 也许这个时候新的机会就会啊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嗯 嗯，所以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可以让他去尝试的，有一定的这个安全边际的。但是换句话说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挣得再多，即使房子再多，又能怎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处理情绪的这种能力不因我们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增加或者是减少。华欣你赞同吗？ 哦，不是， 不赞同。 人的幸福感跟财富是有一个关系的。 不是，我说的是处理情绪的能力。 啊，那也不一定。 嗯， 啊，确实有一些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也很好的处理情绪，有一些人在很有钱的时候他的情绪依然处理不好。 嗯， 但我觉得这个财富是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好的一个， 嗯， 一个比较好的前提条件。 它绝对不是一个正向的，或者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它是在某种阶段 啊，对， 它有某种阶段的特性， 对， 是吧？ 对， 所以呢，不要认为啊，越有钱的人他就越能抵御啊各种情绪上的波动，或者越没钱的人呢就越糟啊，心理承受能力就越差，不是这样的。 对，马云不得后悔自己，对吧？对吧？创造了阿里嘛，对吧？ 啊、 嗯， 好，好。那么从这个朋友的案例当中，我们再跳出来啊，说一说这个三十多岁男士的焦虑该怎么办的问题。 嗯， 三十多岁男士的焦虑，刚才我引用那篇他说到的文章啊，谈到就是，职业发展 要突破， 嗯， 家庭当中自己要担重担， 嗯， 是吧？ 嗯， 另外呢，就是身体上面各方面可能也略微感觉到一些疲倦， 嗯， 等等，你觉得应该怎么突围？ 我觉得先保命呗，先让自己能健康的活到50岁到活到60岁， 生命啊，身体健康是一， 嗯， 后面都是零， 对， 嗯， 然后能健康的活到，你别说家里边的人生病，你自己要是生病，你不就出事儿嘛，对吧？ 嗯， 然后至少别让自己这个在这个别作，就是在这个健康方面， 嗯嗯，好，但有的时候健康和工作又会有一定的矛盾。是吧，这个工作要努力就得付出一些、休息的时间， 嗯 啊，那你看这怎么调和呀？ 他不有房子吗？ 嗯， 对吧，他可以，就是健康有的时候得需要拿钱来去买的， 嗯 嗯，就花了钱之后健康就会变好。 哦，健康需要花钱买。 嗯，对，因为健身就得去找健身教练、 嗯、 把钱花了就瘦了， 嗯 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只要让一个人有动力的方式，应该是让一个人产生痛感， 嗯， 看到那些不健康的人产生愿景，看到那些健康的人然后 产生目标， 产生行动，对， 嗯 嗯， 好，我部分赞同华星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啊，就是健康可以花钱买， 嗯，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个年纪段啊，职场的、家庭的、关系上面的，还有自己这个能力方面的等等很多的压力啊、 嗯嗯嗯、 但是我们说的前提是什么呢？还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嗯、 对吧、 嗯、 这是重中之重、 嗯、 一切都要为这个服务，对吧、嗯、你不能够说牺牲自己的健康然后为谁服务、 嗯、 那最后你服务时间有限、 嗯、 对吧、 嗯、 以这个为前提的话，你就不要让自己太累，凡是能够用钱解决的， 嗯， 对吧，一定不要自己去扛、 嗯、那对 对不 对, 对， 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晚上很晚才下班、 嗯、 对吧， 嗯, 嗯， 你是选择倒三趟地铁回家， 嗯， 还是说打一个的士或者是什么专车回家， 嗯， 可以根据你的疲劳程度来定， 嗯，对， 是不是， 对 对，当然也根据你手头的这个资金的富裕程度来定， 对， 但如果你说你已经累得不行了，我还要扛，还要省那几十块钱， 嗯， 那么有时候我们就会说是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嗯 嗯，所以如果能够用钱给你带来些许的精神上的放松啊，体力上的放松，身体上的放松，或者是说给你带来和家庭关系更融洽的一些调和的话，不要舍不得。 哎，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啊，就钱这东西吧，反正你到最后一天，你留下。你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以最幸福的应该是先挣着钱，然后到生病的最后一天钱都花光了 啊、 嗯！哎，这多幸福啊！你看， 那是一个完美的，好不好？ 对啊， 一点应急都没有啊！ 不是，当然可以给子女，如果有子女的话，给子女留下一些钱就完了。 对， 就多幸福！ 是， 你看，嗯， 对，我觉得你挣钱不是说未来为了让孩子上一个什么好的学校，未来给自己买一个什么好的房子，未来给老婆买一个什么好的东西，我觉得那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是并不妨碍你现在用其中的一小部分钱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改善一下和家人的关系，包括和同事的关系啊， 嗯， 或者是给自己的家庭找点乐子， 嗯， 只要你做好相关的这种财务规划， 嗯， 你把这个作为一个硬性支出， 嗯， 你就不会有那么难受的感觉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可能30多岁的男人啊，我啊，华星啊，啊，还有大家、 嗯、 你我啊， 嗯， 都有这样的一些都或多或少的焦虑，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找一些突破口来缓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每周二呢，我们希望通过别样的方式来解读我们在职场当中，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即将进入这一期的广告，广告前呢，我抛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叫什么呢？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大家想一想，当年的您或者现在的您是不是这样子呢？稍后见。 满脸哀伤来到我身旁，

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有七级，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但是受到上游沙尘天气输送的影响，有可能短时间出现 PM10 浓度升高的现象。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欢迎您继续收听。端午小长假的放假安排出来了，各位朋友，您计划好了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精神，6月18号星期一放假调休与周末连休，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放假啊，职场中人有的会选择休息跟家人一起游玩，有些朋友呢还会加班，还有一些人呢会选择在家里或者图书馆或者是一些培训机构去学习啊。毕了业之后呢，可能很多人的学习啊就更加有针对性了。但是呢，在上学期间，有的人学习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特别的痛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呢？有人跟我说，最简单的是因为上学的时候有的选，特别上大学，而毕了业之后。生活没得选，必须吃。华兴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是这个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生活的苦是确定的，所以确定的就是你知道你吃了这个苦你能得到什么，学习的苦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你学了这个能得到什么， 就是 大多数学习的苦都是不确定的。 我把这个课考了100分，或者是那门课拿到了一个优秀，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未来的工作会很好。 对，就并不意味着我学了这个能挣到钱，我学了这个能有什么用。很多学习都是这样的，而且很多学习都是深层学习，比如说思维方式的学习，这东西到最后到底能带来什么价值，特别是成人学习。你说你那个青少年学习，你最终的价值不就是考100分吗？但成人学习没有这种考试。 所以如果你要把学习和功利连在一起的话，很多人如果你不感兴趣啊，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奖励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就它是个不确定的事儿，就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我不知道。然后呢，有可能这可能到底落不到我头上，那我学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嗯， 所以就 不愿意了。 嗯， 好，那为什么宁愿吃生活的苦呢？ 就生活的苦我行啊，我只要往里搁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我开车，对吧？我开一个小时的车，我就能挣到一个小时的钱啊。 嗯 嗯，对吧？ 好， 我做保洁，做一个小时的保洁，我就能挣一个小时的钱。我写代码，我写一个小时的代码，我就挣一个小时的钱啊。 嗯， 对。 好，那么这种观点也好，这种做法也好，对于长远的职业发展来说，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了。对， 好，我们说说为什么不合理。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是怎么讲啊？假如到一百年以前，你是个识字的人，恐怕就已经能吃上，您能吃上比全村人吃的更好的东西。就全村人只要有肉，都得给你吃。 1918年，我识字儿，那我 对你要识字，你在书里边，你在村里边是会被人尊敬的。就是村里边有任何的问题都会找你，而且找你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一条肉去。在那个时候想吃到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 嗯，所以。 而现在呢？而现在全中国可能有一对吧，80%的人都是识字儿了。 嗯， 所以问题是在于你现在所掌握的那些知识和技能，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变得就是不是知识和，你变成常识了。 嗯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得持续学习啊，否则的话就被淘汰了。 嗯 嗯， 那我们不应该持续努力的是生活的苦吗？ 就是你得就是怎么讲呢？你得一边打水一边给自己打个水井吧，至少。 嗯， 对吧？另外一个人每天都打水，一天打5桶，你一天打3桶，用另外2桶水的时间去给自己打个水井， 嗯， 这不就是学习升级嘛？这不就是让自己的能力升级了吗？ 换句话说，生活的苦是要吃的，学习的苦也是要吃的。 对啊， 没有说不吃苦就能轻轻松松成功的。 嗯， 真心英雄那歌怎么唱的来着？ 嗯， 是吧？ 嗯， 就是这道理。 嗯， 苦是一定要吃的。 嗯， 要想不吃苦。那是不可能的。 嗯， 那我们还得选择性的吃吧，我认为是。 嗯， 对吧？ 嗯， 什么阶段应该吃学习的苦，什么阶段应该吃生活的苦，应该吃哪种生活的苦，吃哪种学习的苦，还是要有一定的理性思维，前瞻性， 嗯， 判断性。 嗯 嗯，你比如说我每天都在做重复性的工作，确实很苦。 嗯， 这工作很苦很苦。 嗯， 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一直在这个上面耗下去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时间出来打口水井呢？ 对啊，你拿点时间出来说，哎，我这重复性的工作能不能想办法让电脑去做呀？我不做呀。 嗯， 所以呢，就对吧？我每天都做表格，拿手画，对吧？画那表格，画财务报表，每天都做，每天都做。然后结果有个人说，哎，我这事儿能不能让电脑去做呀？于是就出现了 Excel 嘛。 对。你看我们比如说开车是吧，或者说开出租车很辛苦啊，也知道有些的士司机会听我们的节目哈， 嗯 啊，大家中午好。那么其实开车开到一定程度我们就能扛，还是腰老毛病了能扛，对不对？ 嗯， 但如果你要是学习，哎呀，这个学完了之后还要学别的， 嗯， 我就觉得好像扛不下去了。 嗯， 所以有人分析呢，说生活的苦大部分是可重复性的，至少在那一个阶段，在那个时间范围。 嗯，嗯， 而学习的苦是非重复性的。那么生活的苦呢，时间长了你就麻木了，痛苦的体验和效应会逐渐减弱。 嗯， 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比如说你鼻炎了，是吧？特别难受一开始， 嗯， 久而久之你就觉得好像没那么难受了。 嗯， 那么学习呢，是你不断的要循序渐进，学新的知识。你没有办法进入麻木的状态，学了这个定理还学那个公式，学完这个公式呢还要学那个什么理论，你就要不断的去吸收理解， 嗯， 然后再重复， 嗯， 啊，学新的。 嗯， 所以这个两个苦吃起来味道不一样啊。 不，那也不是，你学习有苦，你学习不是还有乐吗？你学到了一东西，你不是就觉得你掌握了一东西吗？ 嗯 啊，对吧？你开出租车的，你说我学点外语，然后去机场一接，发现有个外国乘客，然后你过去跟他说两句英语，哎，他就上了你的车了。 啊， 嗯，这不你不有价值吗？ 嗯 嗯， 华兴刚才说的那一点启发了我。我觉得呢，既然两个都很苦，味道多少也不太一样，那不如一起结合着吃。 嗯， 就是你用学习吃到的苦的收获去缓解工作的那个苦， 嗯， 或者说给他带来一些甜头。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你挖的那个井，可以让你少打水。 对啊，对啊， 嗯，是这意思啊。 嗯， 所以华欣一直在启发我，但是学习让我去理解。 但是学习的苦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还是问题，就是不，就是不可知嘛。就是你挖井的问题是，人家反正每天都能打五桶水，你非要花两桶水的时间去挖井， 对， 你不知道你花多长时间能把那口井挖出来。 换句话说，我每天出车，我是挣现钱呀。 对啊， 就我今天不出车了，我去学个什么东西？ 我去学个外语， 份儿钱谁交啊？ 对啊，我去学个外语，那我要遇不着老外呢？ 这问题来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吗？ 对啊， 我应该吃什么样的苦啊？ 嗯， 就生活的苦我应该怎么选择？学习的苦我应该怎么选？ 嗯， 给个目的啊，给个目标啊。哎，这个事情其实挺难的，其实挺难的， 嗯， 是吧？ 嗯， 你就比如说你想学个新东西吧，很多人说了， 嗯， 比如说，哎呀，我刚刚生完孩子啊，我想重返职场又有点问题啊，我是不是学个什么呀？ 嗯， 那学啥呢？ 不是，就我觉得还是学点有用的挺好的，就是你别挖井。你不是每天打水都从小河里边打水吗？你从小河里边花引个支流，你每天都能看到，哎，你看他往这边流一点，往这边流一点，拿个主管要扑过来， 嗯， 对吧？这样你每天都能看到你的学习是有一些收获的， 嗯， 啊，这样就挺好的。 但是这个收获和我未来的挣钱的能力能不能够衔接起来呢？ 能衔接起来，比如这你不是用水管吃过来了吗？这样你就不用到河边去打水了。 嗯，那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呢？实际 现成 的例 子就是司机学外语嘛，就对吧？嗯，司机学外语是一个比较容易快速有用的一个东西的。 嗯 嗯，就是你可能先开始就先学点最简单的一些基本的口语，然后你到了那个去机场去接客人的时候，这个马上你就能说那几句话，对吧？ 嗯， 那这个外国人就会觉得，哎，不错，然后他可能就上你的车了，于是你就能挣到一个外国人的钱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再多学一点，说，那你外国人问了你说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你不会说了，对吧？不会说了，下次我就得学点说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对吧？比如说鸟巢啊，什么？ 你说的这个呢，只能是让人家后来包你的车，要不然的话，多不挣不着钱。 啊，对，然后慢慢的不就能包着你的车了嘛，对吧？你看着，包你的车不就又挣着更多的钱了吗？ 嗯， 对吧？然后你再想啊，对吧？就还得再琢磨嘛，对吧？这个外国人一般经常出没在哪儿啊，对吧？然后你得到那边去啊，到那边去了解他们整个那个地方有些什么样的，那个这个什么酒吧呀，什么吃饭的地儿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再管他要点小广告，然后再往车里边一发，对吧？车里边一放，然后外国人一坐在你车里边，你直接说，哎，你看后边有一些宣传材料，这不又能吸引了吗？ 嗯， 对吧？你看又学到了，又学到一点东西，所以你每学一点都能产生一点价值嘛。 嗯 嗯， 所以说我们学习虽然苦，但是如果我们学的和自己现在的工作或者说以前的能力能够衔接上的话， 嗯， 哎，这个苦有可能有一天就会收获， 嗯， 甘甜， 嗯 啊，就会有回报， 嗯， 是吧？ 嗯，也不是有一天就很快，我觉得 啊，所以华欣还是要走快 捷。就我的观点就是，不是你既然就是学习最大的难度是未知嘛，对吧？不，你像我读个研究生，读两年多。假如一个人要读个研究生，对吧？得在职研究生读个两年多，然后各种考试，还得写论文，还得那什么，最后才拿那么一个文凭。 嗯， 所以这个很多人会坚持不下来了。这种学习的苦事情，因为它不确定，太不确定了。嗯，那我们就需要找那些能很快确定的学习。 哦， 有些学习就是很快能确定的。 你那是一种思路，我倒也赞同，就是花一段时间啊，静下心来，好好的把一个学问，吃透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倒没必要报太多的功力， 嗯， 前提是你喜欢啊， 嗯， 即使你喜欢，你就没有那么的痛了， 嗯， 或者没有那么的苦了， 嗯， 也许在未来，啊，你不知道哪棵树上会结果开花，哪朵云彩会下雨， 嗯， 但是呢，这个过程事实上。在在的是会让你有所受益的， 嗯 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 啊，这是那种热爱学习，他们不这个享受学习的过程的那些人，他们不以学习为苦。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学习很苦的话， 嗯， 你就找一个甜的学习。 找不着，这有的人是找不着的，这跟人不一样。有的人他是功利导向的，他不以学习，就是有的人是享受。比如说我爸70多了还学英语的，花钱学英语，嗯，什么那个流利说，然后在那儿还得跟着说。 嗯， 他你要问你说图啥呀？没什么可图的了，对吧？都70多了，退休了，他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哎， 没办法。那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一辈子就不从小就不享受学习的过程，所以 这个学不一定是要看书， 嗯， 上课的学， 嗯， 跟人 在一起学 啊，对，那 也 行，就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因为这个成人跟小孩的现就是现在的学习反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教育体系的教育的问题，现在小孩跟成人的学习出现了相反，就是家长一用孩让孩子去学习，都讲着说这玩意儿有用吗？学这东西，你学这数学能提分吗？学这语文这半年能给我们那个成绩提升吗？能考全班第一吗？功利，特别功利。 嗯， 到了成人开始什么成长啊，又学时间管理啊，什么就那什么了。你想想，应该小孩讲的是不功利的学习，对吧？就是你不用去管未来到底有什么价值，谁知道呢？你不用去管到底马上能不能考试好成绩，对吧？你就去体验，你就去学就好了。 嗯， 到成人你都三十多了，你想的肯定是怎么才能变现，你学这东西怎么才能挣着钱才对。 嗯。 现在好多，你看现在学习读书， 所以 一年读300本书，这300本书对他的收益没有什么收益。 正是因为那些大人啊，在小的时候哈、啊、没得选，知道吗？现在有的选了，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吧。但是呢，反过头来呢，又让孩子抢。 对，要让孩子抢不到，孩子当然以后不愿意吃学习的苦了，对吧？ 好，所以有的时候历史也是重复的哈、啊，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影响又会变相的哈、啊。想着法儿的在孩子身上又去影响他们，哎呀、 嗯、 看明白一件事情真的还是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朋友呢，吃了生活的苦之后再回想起来当年怎么不好好的吃学习的苦呢？ 嗯， 不过时间总还是有的，只要你愿意。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个微博叫办公室吐槽君啊，大家都在这里面吐槽啊，很有意思。他说我是国内的211本科，秋招准备的比较迟，所以几乎错过了所有互联网企业的招聘，整个秋招的精力都放在了房地产企业。那么前10的房地产企业的 offer 我拿了7-8家，最后选择了某家所谓的以人才培养为金字招牌，工资待遇65分的企业。入职前实习发现这个单位啊，加班非常严重，甚至感觉有点对不起我的工资，每个月加班可能就在100个小时甚至以上，年薪各种补贴全都算上可能有个16万，感觉拿命拼也赚不了什么钱了。他说对不起其他拿命换来钱的行业，真的差距不小。想问问大家，地产行业真的是夕阳行业了吗？还是说只是微博上的人薪资太高，实际生活中大家的工资都差不多呢？他说我现在这工作，我再补充一下是什么呢？24小时，节假日待岗。其他的行业如果是这种工作强度，怎么也有30万一年的年薪吧？公司大多数前辈都说自己从来没有休过年假，因为自己休了假，工作就没有办法推进。该怎么办呀？哎，阿星，他现在是第一份工作啊，第一份工作他感觉自己掉坑里了，适应不了这种企业的加班文化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他不是之前图的是那个能带给他成长吗？对吧？ 嗯， 那能带给他成长吗？对吧？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嗯， 啊，就是找男朋友啊，之前看中的是他的帅。 嗯嗯， 后面发现他怎么没有钱？ 对对对，他怎么穷，对吧？那谁让你看中他的帅的嘛，对吧？ 咱忘记了呀，这个审美疲劳了呀。人老是这样的，是不是？ 嗯， 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嗯，想着锅里的也行，就是他这段时间的忙能够为他下一份工作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如果对他的下一份工作也没什么价值的话，他就趁早撤了就完了。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情绪的应激反应期吧。 嗯， 还在实习呢，还没有正式毕业呢。 嗯， 就突然一下子是这样一个工作节奏，整个人都懵了的感觉。 嗯，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在情绪上的时候呢，往往是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 嗯， 不能想不能想， 嗯， 不理性。 嗯嗯，啊，就是对，是他想不这他想不到，他不能接受他那个那样的状态。 嗯 嗯， 那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吧？ 不是，得看他压力到什么程度。嗯， 就是每个人的抗压能力、 对对对 抗风险能力， 每个人压力到什么？像他这样的工作节奏，比如说结婚了，那可能就受不了了，那可能就 每个月加班可能在100个小时，我们就算每个月工作30天的话，一天也加班3个小时。 嗯， 那换句话说是至少3个小时啊。 嗯， 早上9点到。 嗯， 是吧？ 嗯， 朝九晚五， 嗯， 那再加3个小时就8点下班了，这、 嗯、 至少， 嗯， 朝九晚九，996， 嗯， 就这感觉， 嗯 嗯， 就还有一个就是看他有什么业绩，他能做出什么东西来，什么成果来， 嗯， 他是这种加班是白忙活，最终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那就得换了， 嗯，他现在看重的是钱，你觉得有必要吗？ 有必要啊！如果最终加半天班，结果发现也没挣多少钱，然后比他那个高的那些人也没挣到什么钱，那就有必要了。 那这是对于行业的分析， 对 吧？ 对 行业的发展到底是夕阳行业还是什么行业？ 对， 这个很重要。但是你既然在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要稍微体验一下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些大的周期啊。 对， 不能只看现在这眼巴前儿，包括你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对 吧？ 还有能让他加班，这就意味着这行业还行嘛，对吧？那行业不行的就不加班了，对吧？ 那万一是垂死挣扎的加班的 啊？对，所以他得评估一下嘛， 得评估一下， 对，到底是垂死挣扎的，还是这个行业正在蓬勃发展的加班， 对 吧？ 抛开行业，我倒认为这个时候不要考虑薪水，甭管是什么16万呢、还是18万、30万，我觉得不用考虑。如果你现在觉得累，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用这16万当中的几万让自己轻松一点， 对。 让自己心情好一点，这样的话你得到的东西更多、得到什么呢？就是刚才华兴所说的，在这个行业里你学习到的东西，你感受到的东西，你能力的培养， 嗯， 你想这些是你用这16万当中的几万块钱能买得来的吗？买不来的， 嗯， 是不是？你如果用这16万当中的好比3万5万，让自己每天舒服一点，即使那么晚加班了还能吃上热腾腾的饭，是吧？回家不用洗衣服，不用收拾，第二天是吧，也不用做早饭等等吧。有车送到你到单位。可能你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应该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找一个不是16万的这种公司，他应该找一个12万的公司。然后呢，这个公司能够给他匀出时间来，他能拿这些时间来去学习，能去学到一些，还是得吃学习的苦。 华兴说的是另外一种策略。 嗯、 我说这策略是你这16万一定能够让你有16万的能力上的收获， 嗯， 对不对？ 嗯， 华兴的意思是你找一12万的， 嗯， 还富裕出4万的时间来， 嗯， 你再去培养点别的能力， 对，或者你 再挣到， 对，或者你在地产当中找到一些什么样的新的需求和新的价值， 嗯 嗯， 这两种策略， 嗯， 我觉得你都可以试试， 嗯， 他要不要再换行业呢？其实，在这个咨询当中，我发现他好像有点纠结了， 嗯 啊，最开始是想去互联网的。 啊，应该去互联网，不应该去地产。 他说我几乎直接错过了互联网企业， 嗯、 当然他也没怨谁，怪自己。 嗯， 他、 可以再去 嘛。比较晚，还去？ 嗯， 什么时候去？ 现在就去啊！ 现在就去。 他不正实习期吗？真是的，又不是那个什么。 但是大的公司已经没有招聘了， 再找一点中型公司呗。 嗯。 嗯，就是从行业角度来说，你可以查那个叫做平均工资嘛，每个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全中国最低平均工资最高的都在互联网行业 ，IT， 都在互联网行业，没有其他的。然后最高的应该是产品经理，然后是安卓开发，反正就排前10，我看有5个都是互联网行业。 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句实话，如果你这么在乎加班的话，你去互联网企业。你还会发一篇这样的帖子的？ 哎，对，他也会加班的。那关键看你享不享受这过程了吧？ 对， 对吧？ 是的， 嗯。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是受不了这个加班文化的， 嗯、 因为这样的帖子我看到不是一个两个了。 嗯， 对。所以你如果在这里因为加班扛不下去的话，那么你迟早有一天也会从互联网企业里退出。如果你在这里能扛得住这个加班的话。啊，这体力上的这种辛苦的话， 嗯， 那么你在互联网企业也能够坚持得下去，然后再谈你的能力和这个企业文化符不符合的问题。 嗯， 是。好，那再说一个策略，大的互联网公司它进不去，是吧？因为错过了嘛。那去二流的呢？ 啊，对，就去二流的吧，对吧？ 为啥呢？一个是二流的互联网企业，一个是前几个，我看看前。